南无大乘妙法莲花经卷第二，现在是第三譬喻品，譬喻品上来还没有正入譬喻品的正文，上边这个开卷显示。转也开了，实也显了。说儿时舍利弗，永耀欢喜，记起合掌，瞻仰尊严。身子就是舍利弗，灵节有两段文，一个是经家述，就是这个上来这一个这个偈，下边呢是舍利弗自称，也是这个譬喻品，不总有别，总是。什么叫做譬喻呢？譬喻就是比方。我们平常讲话的时候，对于某一件事，对于某一个道理，说道法当中，也有，这个譬喻。这个譬喻是对什么人说的呢？就是对于这个道理不能够直接领悟，所以讲用这个譬喻来解释。譬者是比况，喻者是小训。那个譬喻有种种譬喻既然是譬喻呢，它本身就不是真实的，你比如说，说是有人呢，天上的月亮没看到，天上的月亮不晓得什么样子，他说天上月亮不晓得个，那你看看我手上拿这个芭蕉扇子，就是这个样子圆的，那他这个譬喻只能譬喻少分。就是圆的，而且月亮还有光明，那个扇子就没有光明，说是风是什么样的呢？我这不听着刮风了，这风是什么样的？风已经刮过了，这风是什么样的呢？是动树训之，他弄个手啊，摇摇这个树，你看看树一动，树一动嘛，刮风嘛，就风。风来了嘛，那个树它不动嘛，风就是这个样子。那风哪是那个样子？那是树动，那不是风。譬喻，托此比彼，既浅训深。从这个譬喻品以前，长文也好，借诵也好。光明过去、现在、未来，始方释迦牟尼佛，佛自己所证的权实，用以化他的权实。上面呢就说这些事儿，开卷显实嘛。上根立志的一闻，他就开悟了。那么还有不是上根立志的，中下之流，苞米未甜呢，他还处在不太理解，还没能理解，说这种人怎么办呢？说是佛是大慈大悲啊， 想尽一切办法，这个办法，这叫做什么呢？这就是诸佛的慈悲方便。《法华经》一开始就讲这个方便，这个方便的意义呢是非常深刻的，非常深刻。你把这个两个字能够理解了、吃透了，啊，方者是必也，变者是妙也，妙大于方，即是真谛。这就是《法华经》方便品的真实的意旨所在。啊，但是这个意旨，你看从上到。从方便品一开始就是说的这些事，就是说的方便。上根立志的领悟了，还有中下根人呢不能够领悟，所以佛呢，大悲不已，巧智无边，说这个譬喻品，以类比，以类比化，这个譬喻品。就解释这个譬喻品这个意义是这么个，分别解释这个譬喻品呢，这个《法华经》从一开始四意消文，五玄释题，就是五重玄义解释《妙法莲华经》这一经之题目，你看看开经之前我们就介绍这个五重玄义，所以这个经《法华经》讲到现在已经介绍到两个多月了，这刚刚才入文，那个消这个文也不好消呢，消就是消化，虽然《法华经》有七卷有七万上下的字，文字并没有什么多大的生字，但是就这个文字你进行去消化就很难消化。我们常说的法华经，你要是看这个经文还能看得懂，一旦是看到《法华经》的注解就懂不了了，就犯这个毛病。《法华经》不讲你都懂，三车、路车、洋车、扭车，哪个不晓得个？都知道。一讲，这不是这么回事儿。所以这个消文也更重要。这个底下呢，这七卷经，我们现在呢都是做的这个消文的工作。就是个消文，次义消文，因缘要教，本际关心，这个次义消文。底下讲这个譬喻，什么譬喻呢？就是火折玉，那里像有父子，用这个世间的父子，譬这个厨师的师弟。这就是譬喻啊，以世间父子譬厨师师弟，因与曾有，闻未曾有，上来舍利弗不是说的吗？得未曾有啊？什么叫未曾有呢？四十余年没有听见说过的，这今天听到说了。说什么呢？就是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这个《法华经》四十年以前没听说过。那个舍利弗跟着佛，一天到晚跟着佛，可以说是时时刻刻不离开佛。三百余会，说法四十九年，什么经都听过了，唯有这个《法华经》没听说过。这是因语曾有，闻未曾有， 那么可见的，这个《法华经》在我们这个佛教当中是特别重要。我常说的，小佛、小经、小教，你要是不瞧这个《法华经》，你对如来一代十教的教义教法，你没有一个系统的理解。诸经所不说的，《法华经》都说的，特别这个开济显本，这是诸经所没有的。所以说是《法华经》诸佛降临之本质也。不说这个《法华经》，佛不能够唱出世的本怀。这有人问了，什么叫个唱本怀呀？40余年秘而不说，叫个九莫思要，不诉说。九莫思要呢，就是40多年以前，默而不说，这个要呢，就是指这个《法华经》。40余年。现在机缘成熟了，这个机缘成熟也是来之不易的。你看舍利弗、目犍连这些个诸大弟子，不但是在今一生一世当中，经过40多年的圈圈引诱，令其善根成熟，而且这个善根它也不是今一生一世才成熟的，久远以来，你看看，我们刚刚开始讲这个经，就有人就问了，他说，这个开宣显实吧，就这么几句话呀，这很变能啊，就这么不要绕弯子，就说就罢了嘛，绕这么多弯子，我们这还没绕了几天个弯子，你就等不及了，就不耐烦了。释迦牟尼佛等了几十年，还等的，世间法、佛法，不等耐心不行啊，要有耐心，所以为僧说，说是为智故，今正时机是决定说大乘，那到了时候他就会说了，你不要急，你把这个事情看得太简单了。如果你要是看得简单了，你能不能够看这个《法华经》，把方便品看下来，你就能开悟，你就能够开始悟入福智之见，能不能啊？看来是不能的，对不对啊？既然不能啊，就要耐心。这个大乘的法门，大乘的道理。你就是参念佛是谁，说是参念佛是谁，念佛是谁，念佛是谁，一参就参通了，得未曾有，永要欢喜，这是要教来说呢，这就是世界喜，咱生欢喜，以世之具，辟除世之具，世之具。世间上的，不是洋车、路车、纽车啊，这就是世间的资具，辟出世资具，辟于这个声闻、缘觉、菩萨这个三乘，是蒙佛引教，不是大乘。为什么呢？汝等所行是菩萨道啊。没有开之前，声闻缘觉所菩萨那个三藏教的这个三乘人那都是全开了以后，那都是菩萨开权显示嘛，对不对？那都是行的是菩萨道。 不但是三乘人开了以后都进入菩萨道啊，乃至于单合掌小鸡头，乃至于啊用个手指头啊，用个什么木头棍儿啊画画佛像啊，这都是一乘佛道。嗯，这是《法华经》这个开宣显这开的，开什么呢？不但是开三乘啊，开九界之权，皆成佛道。这叫做为人细谈生善意，以世面比除世面。那到后来呢也有的啊，佛度众生应以何法得度之，即为说何法而度脱之。有的众生要用佛，哎，佛成道，佛成道也度无量众生呢，啊，佛降生也度无量众生啊，啊，佛从在因地当中三大无生期界行菩萨道，那都是度众生的，啊，菩萨道圆满了，这个圆满了呢。啊，菩萨道圆满呢，就是因满了，成佛的因满了，这个因满了就有结果，那就要成佛。啊，成佛也好，行菩萨道也好，乃至于啊上升斗帅不度众生吗？下降王宫不度众生吗？啊，你看释迦牟尼佛在这个摩耶夫人的母胎当中，嗯，母胎当中就是个大道场啊，啊，你站在我们站在母胎里做什么？糊里糊涂的，啊，啊，糊里糊涂的，那个佛在母胎中不得了，摩耶夫人这个母胎就是法界境界，啊，在那个地方度无量众生，嗯。说是出胎，这个出胎了，释迦牟尼佛出胎了，不度众生吗？啊啊！释迦牟尼佛就是说了，今天是四月初八了啊，今天是四月初七，明天就是四月初八，四月初八就是佛降生的时间。这个时间，嗯，降生在净饭网宫，嗯，你看看释迦牟尼佛降生跟我们就不一样，嗯，啊，那个小孩子降生以后啊，啊，对，九龙吐水木慈容，嗯，他就能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那就夸下了海口啊，这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呐，啊，你看我们世界上哪个小孩子能做得到我生下来就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啊，啊啊，那个还是这个下降王宫啊，他还有一段时间观生老病死出四门啊，发心出家啊，六年苦恨满以后呢，不到以后就成了佛了，成了佛以后呢，所以我们这个人间的这个五十八教呢，从释迦牟尼佛成道以后就开始了啊。三七日演大华严，入路也远度无比丘，进入方等四教并谈，探遍智巧，探大宝源。到了阿含，到了般若会上，以般若离水淘汰二乘人的智情。什么这个淘汰他的智情啊？ 二乘人证了小果啊，证了小果以后他就保果不浅，我都等着蛮好的，生死苦，生死苦我已经了了啊，不是蛮好的吗？他与世间，与世间，与我们这个世间，他看待我们这个世间就是三界之内的这个世间，空无相无愿，都看空了。那么他正在这个理，就是一个偏真涅槃，什么都空了啊，因缘所生法，我说即是空，他的见理正理就到这个位置为止。既然空了，空了没有相啊，啊，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受者相，什么相都没有了啊，无怨，还有什么怨呢？他也不上求佛道，他也不下化众生，他就这么个人，这二乘人就是这么个心态，所以说是，焦芽败种，陆地不生莲花，这是佛呵斥二乘人的，但是这种呵斥二乘人的这语言呢，只有在二乘人证了小果之后才能够被呵，不，他不怕，你在骂他，他也无所谓，啊，他无所谓，他什么都看不了，他没得烦恼了，要是我们在凡夫地上，你要是呵斥他，他不动烦恼吗？他动烦恼了，贪偏赤小，贪大包圆，啊，赤小赤就是呵斥，就是你们这些人呐，焦芽败种，陆地不生莲花。铸剑，铸剑呢就是破这个二乘人的智情，就是保果不前的这个智情非常深，你看看，这个法华之前啊，方等教一般讲呢有八年呢，无患十二方等八呢，二十二年不若谈，虽然这个五十呢，并不是这么限制的挨挨的，到了般若会上，在方等会上，佛说法四教啊，什么人都有，比如说有声闻，有菩萨啊，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有，佛说法呢，夫以一言说法，众生随类各得解。二乘人虽然在座，他也听到夫给那个菩萨说大乘法，啊，说大乘法，实际上在那个时候呢，心里下就动了，这个下文当中有的了，你看看，我系从父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福，而我等不欲死事，甚自感伤，施于如来无量之见，他就感伤了。虽然是感伤归感伤，他呢仍然是保果不前的，就这样的。你看这众生难度啊，众生难度啊，到了般若会上，佛想个什么办法呢？你不是也听到我给大乘人说法吗？你现在就替我给大乘菩萨说法，就是叫这个二乘人给菩萨说法。虽然他不是大乘人，他给大乘人说法，这个法呀，就是他听得来的、学得来的，他也过心呐。他不能不过心呐，就用这种方法呢，拥通淘汰这个二乘人的这执着之心，那到了法会，一直到了法会上，还不行 你说众生，所以佛在菩提树下成等正觉，就三叹奇哉呀、啊，奇哉奇哉，怪事情啊，啊，那个佛看到众生都没得这么两样，啊，我看到没这么两样，他就多了点东西，多了点什么东西呢？一个妄想。啊，你看我这个妄想，我们的这个妄想啊，啊，执着，而成的这个执着比我们还大，啊，不得妄想了，没有执着心的，那你这个人就成佛了。啊，你不要把这个四个字看得轻描淡写的，什么妄想执着，这什么了不起啊？啊，我问问你有妄想没有呢？你有执着心没有呢？嗯。二乘人给菩萨说法，就用这个方法呢，这个融通二乘人的这执着之心，所以到了法华会上，还要三指四请，啊啊，还有五千退席，啊，才正式的说这个《法华经》。进行开权显示，所以这个法华经，一般小伙子别个经不学，问题不大，这个法华经要学，要学的，这个用这个四系坛解释譬喻品。以世面比除世面，八七苦难令免烧烛，先要解除众生当务之急。什么叫当务之急啊？我们都是贪著于五欲啊，没在生死苦海当中，先要把这解除这个痛苦啊，引致令得出。是我已得漏尽，闻已出忧恼，这就是对治细谈。以世不生不灭，比除世不生不灭啊，称是宝乘直至于道场，难住实至中啊，我定当作佛，这就是舍利弗闻到开权显示以后。这个理解啊，领解，领就是领受，佛说的话像圣旨一样，领受圣旨啊。佛以一言说于譬喻，巧令中下得四系意，故言譬喻品。要教佛的本意是赞叹佛成，唯物不堪。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证的这个无上正等正觉，本来只想用佛所证的，转化众生，转大乘法轮，而不是转这个。这个小乘法轮，那么看看呢，众生不当机，没得这个机缘，所以佛呢没这个机缘，都就想入灭度了。后来呢，想想看，是我现在成了佛了，没得机，我就要入灭度。看看过去诸佛怎么办的，就想了过去佛嘛，过去佛都是方便的，所以释迦牟尼佛也是方便，唯物不堪，寻念先父的大悲方便，所以入路也远，称叹三车。那个三车就是如来之所称叹，说我们上面讲的殷勤称叹方便，就这个称叹三车。这个三车要称叹不要称叹呢？你们想想看， 这个地方讲称叹三车，啊，那个地方呢又讲呵斥二乘，啊，那是各有用意所在。二乘以中下自济，能不济人？你看看这个羊车，那个鹿车，啊，那个羊有多大的能力啊？那个鹿有多大的能力呢？只能够自己救济自己，它不能够旁济于人，就是这个二乘人。菩萨，这个三藏教里像这菩萨，啊，虽然他那个车呢是牛车，牛的力量大，啊。能够自运而能够运人，故名摩诃萨，这叫做呢三藏教里向的譬喻。三藏教啊，声闻缘觉菩萨，这个譬喻，我刚才我们不是讲譬喻品吗？啊，又三人同为烧烛，声闻汝章，直去不回。圆角如鹿母，并持并固；菩萨如大象，神干刀剑，全群而出。只是同教中譬喻，啊，要教解释这个譬喻品，分四教。通教呢，啊，通上通下，通前通后。通前就是通前藏教。同后呢，同后别教，同后圆教，三人藏教的声闻圆教菩萨，同是啊畏惧我们三界之内的生老病死苦，都想出，都想离开这个生死苦，那么声闻像张一样，张的比路好还好一点啊，直去不回，走了。圆角如鹿母啊，比这个张呢又好一点，并吃并顾，一边跑一边回顾啊，跑呢自己想离苦海，回顾呢看看呢，既然他是鹿母啊，我还有小鹿呢，虽然有小鹿顾不了了啊，就回头看看，看看就跑了。啊，这个菩萨说，这个藏通教的菩萨像大象，身干刀剑啊，等于说是这个三界之内要想离开这个地方，要与魔君战斗啊，出这个苦海啊，全群而出。什么叫全群而出？象啊，象也有象子呢，大象有小象啊，他保卫他这个小象象群呢，一道出了三界。这是菩萨，这个呢，这种譬喻是譬喻通教的啊，又二乘人发现这个心呢发得很浅近，他所圆的这个理也不深，智慧也不强啊，他的能力仅仅乎断一个见思通合，不能够断尽烦恼之边啊，到涅槃之底。不是波罗蜜啊，他不能到彼岸呐，这是指这个别教的二乘。菩萨发心久远，理智深强，能断别合。我们在这里讲的一个通合，通合是三乘人共断的，就是见思合。别合就是无名，这个无名鹤 啊，是菩萨所断的，这么别合，能断别合，穷远尽性，故大品曰：二乘的智慧像萤火，菩萨的智慧像日光，这叫做别教中的譬喻，啊。又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即皆信受入如来会，如斯之人亦可化度，不令如来生于疲苦。如华严中即是而真，不须譬喻啊。这是指这个圆教的菩萨啊，始见我身，闻我所说。始见我身，问我说是什么时候了？啊，我身就是释迦牟尼佛最初成道的那个身，就是菩提树下，啊，三七日中成等正觉，就是那个身。啊，那个身是什么身呢？不是我们所见到的，就是丈六比丘身呐，前丈舍挪身。啊，啊，在菩提树下，啊。微尘相好，千丈舍挪身，啊，这报身，那个丈六老比相，老比丘相呢，那是应化身，啊，凡是大乘菩萨能够破一品无明，正一份法身，哎，他这个功力就有了，啊，他就能够分身作佛，所以这个。藏通两教的这个佛，也没有，实际上也没有这个佛，哪有一个破见思烦恼就成佛的？啊，那个都是，或者是通，或者是别教的法身菩萨，或者是原教的法身菩萨，啊，从体起应，那这应化身，就这么来的，啊，绝对没有一个。破见思后就能成佛的，成佛是究竟圆满呐，啊，那个破见思后那个无名名字还没闻不到呢。那么从哪儿来的呢？这有教，教里有这个教，有教无人，到了方等会呢都会转的，自证发现大心，就这个教。所以这些个道理，啊，你不研究《法华经》。甚至于不研究四教，你就很难理解啊，啊，这个思想呢没有个着落，啊，不理解。像释迦牟尼佛，初成正觉，为法身大士演大华严，那都是上根立志啊。给上根立志的人讲，那可是就是开门见山了，不要譬喻的，啊，不要譬喻的，啊。唯未入者四十余年，更以一方便诸贤第一啊，一方便，啊，如果说原教的千方便，那不叫一方便，啊。前三教的方便都成为一方便，说今天这个今天呢，就是说是在这个法华会上啊，三千年以前释迦牟尼佛在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在灵山决定说大乘，普令一切开示悟入福智智慧，不令一人度得灭度啊，啊，这个度得灭度就是指这个二乘人，他自己成了一个自了汉，那这个度得灭度，佛是不赞许的，皆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这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呢，要怎么样的？要成佛。啊，那你必须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才能够达到以如来灭度而灭度之。啊，如今如始，如始如今，无二无一。上根立志的人， 文就能够写，就能够临写啊。上根立正人一文就能够临写，佛就不要费那么大的功夫了。不令如来十方世界的诸大菩萨到娑婆世界来，啊，都讲礼貌呢，见到佛怎么呢？那人家辛苦了，众生亦度否呢？得物疲劳也呢？啊，也跟我们人一样啊，不一样吗？啊，你说的都是二乘人，这个佛就吃辛苦了，难度了。都是大乘人，这个这就可以说轻松愉快。那么也不要譬喻，为了中下根人，这个中下根人既然他不能够直接领悟，这所谓他这个中途当中呢就知处不前，就像走路一样，这个路前途啊，不能领解这个前途这个道路，你就认不清楚啊，就知处不前。就像我们参念佛是谁一样，这个疑情不断了啊。这种人呢就要今天啊用这个三车一车来譬喻而得利益，这就是原教中的譬喻啊，这大车。照本纪来讲，三千年以前，释迦牟尼佛的灵山会上说《法华经》，啊，不但是说《法华经》，这个一代十教，啊，这个都是记中的，啊，四教都有譬喻嘛。啊，这个是要记中谈的，要以记列本，既有记就有本呐、释迦牟尼佛啊，成佛以来甚大久远，从本以来就有为了为师实权，跟现在一样，也有四教。也有四教的譬喻，跟释迦牟尼佛此一番三千年以前到我们啊娑婆世界来成佛有四教是一样，有本有记。所以说本处成道，一应用诸譬喻成熟众生啊。要是按照我们这个《法华经》称为《妙法莲华经》，莲华就是譬喻啊，莲华就是譬喻，以譬为本实际的，为莲故花啊，那都是譬喻。上次我们这个解释经题的时候，不是讲的很详细吗？这个譬喻品呢，譬喻两个字的意思呢，大概就是介绍在这里啊。而是舍利弗踊跃欢喜，记起合掌，瞻仰尊严。这是讲这个《法华经》二十八品，第一序品，第二方便品，现在是第三是譬喻品。譬喻品呢还没有到这个譬喻品的正文，这是由于上来方便品开权显实，底下呢是真子这号的真正觉悟了啊，再不怀疑了，所以身子灵血，这个灵血当中呢有二，一个是经家术，第二呢是身子自成。经家术啊，就是这个啊，到了这个瞻仰尊严这个几句啊，这经家术的啊， 永耀欢喜，这个欢喜呢，是内心中欢喜，啊，就是表达这个舍利弗闻佛说法以后，心中生欢喜。即起合掌，起，啊，那么就是说呢，这个是舍利弗当时他是坐在那儿听法的，啊。听法灵觉心中欢喜的站起来了，合掌了，啊，这是说他的外仪看得到的，嗯，信邪在心，名为欢喜，喜动于行，名为永耀，嗯，从妙人闻妙法，得妙解。内外和合，至此欢喜，这叫做这世界戏坛。舍利弗怎么欢喜的？原来他是小乘人呐，啊，现在到了法华会上开权显实，啊，从他这个智的变化，啊，他这个智啊，嗯。我们是不是常讲量的变化、质的变化啊？在这个时候呢，舍利弗永耀欢喜呢，就起了质的变化了啊。这个心，这个心态起了变化，改小乘，现在要学大乘啊。原来他那住的那个地方是草南，这跟下文那个穷子玉啊，那个穷子大富长者家里像有一个佣人，嗯，叫穷子。实际上那个佣人呢，就是他的儿子。这个儿子呢，自己呢心力下劣，不肯承认他是他的老子，嗯，他就给他呢扫扫粪呐，扫扫地啊，做做杂物。他蹲在什么地方呢？他蹲在那个长者那个小草房子里，佣人嘛，啊，草男。啊，现在改小学大，不住草南了，领大富长者的家业，嗯，这个叫做弃贫是草南，受富豪家业，大富长者啊，长者的家业，如来一切功德，嗯，就是如来的家业。今日乃至真是佛子，那他不欢喜吗？嗯，这叫做为人戏坛生善意。又一回双遣，一难并除，内外防障，果然大朗。故曰：我已得漏尽，闻已出有脑啊。他是舍利弗、目犍连这些诸大弟子前二百罗汉，本来呢他已经证到阿罗汉，阿罗汉也成为漏尽。这个漏尽呢是不尽之漏尽，他自己认为是漏尽的，实际上呢他还漏还没有尽啊。虽然已得漏尽，证一个小果涅槃啊，仅仅乎是不漏落于三界以内的生死啊，他还要受界外的变异生死，所以他这个漏尽呢是不尽的，他自己认为是漏尽的啊。虽然漏尽了，现在佛跟他开权显示以后，哦，他晓得我现在还没有漏尽呢啊，他说闻了以后益处有恼，嗯，此是对治欢喜。又佛子所应得者，皆已得之。难住实至中，既然先是声闻，现在成了佛子了，嗯，真是佛子了啊！既然是佛子，就要荷担如来的家业啊！如来的什么家业啊？ 啊，就是这个实智啊，如来的实相智慧啊，那是如来的家都在这，什么都有。我定当作佛，既然是佛子，他不成佛吗？啊，一定成佛的，那还不欢喜啊？啊，是故欢喜，这个欢喜就深了，这叫个第一细谈入理。成佛入大乘实相之理，大乘实相中道之理，这个理。这是叫用这个四细谈，说是解释这个永耀欢喜。要教说喜入喜欲入味，而欧罗汉出三界盘龙，破四柱子果，对害不弃，逢利不亲，尽厌欢喜，绝非世间喜业。那这个地方要教啊，这个要懂教的人呢，你就可以听着就可以懂了啊。喜欲入味，原来它是小乘啊，舍小向大，入大乘位啊，这个是要教来说，小教有小教的位子，大教有大教的位子。你比如说三藏教，它也有位啊，也有果位啊，初果、二果、三果、四果不是它的果位吗？通教有十地位啊，这阿罗汉虽然出三界的盘龙，破四柱子果，四柱，那就是说呢，他没有能够破无明啊。四柱就是界内的啊，欲耐住的、舍耐住的、无所耐住的、见耐住的，这个四柱啊，这是三界以内的四柱啊，子果啊，对害不弃。这个小乘人呢，他证了小乘果，对于有人危害他，你说骂他啊、打他，哎，他不在乎，他也不生烦恼啊，锋利不起，你就称赞他，他也不生欢喜。为什么呢？他对于世间法，就是我们三界这个世间法，他已经看透了，空无相无愿，他也没说愿求，那就是这个状态啊。那么现在说这个舍利弗灵解，他欢喜什么呢？啊，他处的这个位置就是这么个心态啊，逢害不弃，逢利不亲，他欢喜什么呢？这是说这个三藏教。若苦忍明发，若尽无生智，先已得之，今不应重启啊。这就说这个通教，三人同以无先说道，何是体，何是是息，体空或者是息空，虽然体息是不一样，但是它的正地空理是一致的，这个一致之得到了，他欢喜什么呢？也不应该重启啊。若是二空观为方便，为方便假观当二乘之盖漏，空观当凡夫之宣求，故二边乐得大欢喜，正道同源即发心住啊，亦得名欢喜住。这是讲这个这个别教的菩萨，这个别教跟原教呢 原教的发心住又叫做欢喜住实行又没有的欢喜行，出地又叫做欢喜地舍利弗既是上根立志的人，他这个入弗之见开始无入弗之见呢他有超越的能力什么超越呢？或是朝入之欢喜，纵不朝入亦必是欢喜，最低限度他这个住呢，就是这个欢喜呢，就是他的欢喜住初住又叫做欢喜住所以这个教中的名义左右逢源你不要固定看着初住嘛，初住就是初发现住他这个初发现住呢又叫做初欢喜住，如果说是舍利弗灵解证到初住，他就得这个欢喜说这永耀欢喜，这个欢喜从哪来的？小乘的果他已经证到了，他不要欢喜了还这么欢喜呢说未得的已经现在得到了，他就生欢喜这叫做永耀欢喜所以这理解这个教理呢，就理解这个的不然就笼里笼统的要本纪来讲，舍利弗早已成佛了他成佛的名字叫个金龙陀如来在记忆中辅佐释迦牟尼佛为智慧弟子你看看为依附处事千夫护持千夫护持他不能够以佛的身份来护持他说你是释迦牟尼佛，我再来一个佛给他护持你给你当侍者这个也不行降等级就像我们这个国家的干部一样，能上能下能上能下说这降等级呢，为释迦牟尼佛舍利智慧弟子，他也不是一开始就做释迦牟尼佛的弟子的，原来他是个外道，舍利弗是个小外道头，跟目犍连两个人，一个人领100个弟子舍利弗最初就是见这个马胜比丘入乘起士威仪详叙跟一般人不一样舍利弗那是个外道，看看这个人跟不一样好像人家看到呢心里舒服这个人目击而知道存，一看这个人就有道他就问他你既然看着你这个人都是有师承的，有人高你的，说你师父是哪个呢？你师父跟你说什么话呢？说什么法呢？他就是说嘛诸法因缘生，诸法因缘灭，诸法说因缘，我是如是说，就说了这么四句话。当时舍利弗就开悟了回去跟目犍连一讲，两个人呢这个呢他们就改邪归正，都皈依了释迦牟尼，从佛出家，一个人带100个弟子，有200人呢，1250人吧除那个三迦舍以外，就是1250人中他开始是这么应现的时从外道拔邪归正，是汝为欢喜利益反复从乌含会到了方等这个会上是落位欢喜利益贤圣那个舍利弗在方等会上也被弹劾呢贪偏赤小也被弹劾，也乃骂呢，你们这些个骄牙败种次世二苏欢喜利益菩萨那就到了这个般若会上生苏属苏 那么今天呢，到了法华会上，是提护欢喜利益众生。什么叫是提？它是实现的。啊，舍利弗，听弗说法华经，那也是实现的。他这坐着把你看的，以劝饮食，啊，啊，大家他要做以劝饮食呢，他要做的像真的一样，就是唱戏的唱像个真的一样。今以今世提护欢喜利益学佛道者，如此等欢喜都是记中的事儿，啊，都是记中的事儿了。要关心是关心即空即假中从名字欢喜乃至究竟欢喜，即其合掌表其解全。啊，没有理解以前，这个全跟实呢好像是两个，理解了以后，这个全实是一的，不是二。为什么道理呢？佛法是一法，不二法嘛，所以说是全实不二。如掌全实是二，如掌不合，今天全实全即是实啊，如二掌合而为一。瞻仰尊严表其写实，无与思念为缘佛境也啊。欢喜永耀呢，这个几句话正是经家述的。下边，而不佛言，今从世尊闻此法音，心怀永耀，得未曾有。所以者何？我系从父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记作佛，而我等不欲思事，甚自感伤。啊，施于如来无量之见，啊，世尊，我常度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坐是念，是我当同入法性，这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嫉妒呢？哎，想来想去啊，他就不怪别人，是我等就非世尊也。所以者何？若我等代说所因，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必以大乘而得度脱。啊，然我等不写方便，随意所说，初闻佛法，欲辨信受，思维取证。到这个地方，神子灵解当中，这个有长文，有记诵，啊，现在是长文，啊，这长文当中有三科，一个是标三喜，第二解释，第三是总结，啊。现在刚才我读的这一段呢，是标三喜，这个所以者和以下呢是解释。啊，而不佛言，今中世旦闻此法音，啊，心怀永耀，得未曾有。这个是标三喜，啊，今从世尊，你这个喜从哪儿来的？是闻佛说法，才有的。那既然闻佛说法，你这个人你要近佛，要亲近佛，才能够闻佛说法。 而不是像在我们现在有本事大的，我看不到人就能闻到法了，那录音机一开就闻到了。那过去不行啊，过去你福在世的时候也没这个玩意儿所以或过去福在世的时候那个戒律上还有说是哪个地方法师要讲经说法40里路以内你都要去听经，不听经都犯戒的。现在还叫40里路庆柳一庆就讲起来了，就听起来了说过去身亲近于佛那叫个身喜闻此法音，这个法音是从苦福的口闻的，这叫做口喜那得未曾有，得未曾有是什么喜呢？那就是意喜，身口意三业都喜。这个得未曾有这几句话这是标三喜。下边所以者何以下，这是正解释这个为什么呢？生欢喜就是过去之师显今日之德过去之师师呢是德的对立面就是丢失了跟得到了，这不是对立面吗？那么过去你丢失了什么东西呢给大圣说的那个法我们不遇此事说现在得到了，现在得到就欢喜了从这儿来的所以者何，为什么我系从父闻如是法，舍利弗自称为我系呢，就是在法华以前在乌韩会上这个小乘人正果以后这个时间在方等会在般若会上他都遇这些个法会，都听到佛跟这个菩萨说如是法，如是法就是说这个大乘法，就是说法华经这个法闻如是法见诸菩萨受戒闻如是法，这个菩萨闻法都开始悟入福智之见，都给他受记做佛同时在一会上他都闻了法，都开了悟了，我们还是做二乘人而我等不遇，思是不遇呢，就是不遇不遇不对，我们这二乘的不搭嘎把我们这二乘的排除在外同时一会闻法他都开悟了，菩萨我们还做声闻，他看起来这个是感觉到呢心里像都有点他毕竟还是有就是我们就是拿一个人来说还是有感情的还是做二圣人，还是福圣，还是比我高一些那个佛呀成了佛了，功德无量32样80种都我们这个二圣人自己心里想的，虽然嘴里像不说心里想就有点惭愧了。这个时候呢这个机就动了这大乘之机就动了，刚刚动这是由于佛的教化的圈巧方便就动了，甚至感伤。要是从这一句话来看呢那是蛮可怜的蛮可怜感伤伤心呐，这感情上伤心呐，不伤心吗 伤什么心呢？说施于如来无量之经，是菩萨受记诸佛，他都得到如来无量之经，他们都得到了，我们没得到啊，啊，就分家当一样，我们没分到，我们还是个穷子啊，他们都分到了，他不敢伤吗？底下啊，就是世尊，我常度处山林树下，若坐若行，每坐是念，我等同住法性，云何如来以小乘法而见帝都呢？上来是给菩萨说法，菩萨都受记作佛了，那为什么事情释迦牟尼佛你这有偏心，给菩萨说大乘法，给我说小乘法，他们都做佛了，我们还是做二乘啊。他这个事儿呢，他心里像啊，老是心里不太明白啊，心里像就犯嘀咕。他说世尊，他称这个世尊了啊，我常他述述自己啊，这个感情，独处山林树下，这是思念之所，在什么地方？山林树下是思念之所，若坐若行是思念之仪式，还是坐得想思念，还是惊醒的时候思念啊？度处一个人呐、每坐是那每者是每每也，时常的经常的，同入法性，同入法性啊，藏教通教他所入的那个理呢，也是法性啊。那这个法性是不具法的法性，偏真涅槃的法性。这个三乘教的人，声闻缘觉菩萨，三乘教的二乘人闻三藏教的时候，忘记大事，这个大事呢，就是指这个三藏教的菩萨啊，实实在在仅仅乎这个三期福贺啊，三大无生期劫，这个藏教的菩萨三大无生劫福贺啊，在这个众生界里想行菩萨道，度众生，自切先证法性，他已经证到这个偏真的法性，他不应该思念。良友闻方等时，密得通义，闻说诸法实相，三人皆得，即是同入真谛法性，云何菩萨便得受记？我等中住小果，所以一念不惧。三人同入法性啊，那么既然同入法性，菩萨得记受佛，他我们不遇此事啊，他不晓得这个法性，在小乘三藏教当中，这个法性呢，就是偏真真理，偏真真理，在大乘也讲法性，这个法性呢，就是中道实相的法性，名字是一个，理有深浅。理有深浅，这云何菩萨便得受记？我等中住小果，所以一念不觉。 为什么道理？心里老这么想，啊，所以一念不绝。殊不知依于大乘中道法性，方有受记成佛之意。那你们这个小乘人呢，所见的这个偏真之理，既不度众生，也不能闻大法，所以没有口喜，忘记同住法性，不写全理，故意喜度处作性深远离于佛，没有什么，没有三喜。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啊，为什么如来以小乘法来度我们，以大乘法度菩萨？就这么个道理啊，就心里想老怀疑。那么老想老想啊，后来就想通了，就是是我等就非世尊也啊，非什么呢？所以这话呢，若我等代说所因，成就无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者。这个代说所因，大家注意啊，初作念时，为如来有偏心，所以以小乘来度我们这个二乘人。久久享乐以后呢，想着这个想明白了，这引咎自归了，引咎。就是过，过在什么地方呢？怪在自己。在自己什么地方？底下说了啊，故言是我等就非是尊也。为什么？是什么的啊？由于不若转教辅才，觅得别意，以致界外中道法性，乃是成就无上菩提是正因。而我等根钝，既不能受你待遇高山，显照之时，高山显照，他不能接受，这是一个，你看这个二乘人呢，在这个华严会上，他不能受你，什么叫不能受你呢？佛在华严会上不是说是单给法身大智说法了，也愿意给二乘人说法，那二乘没这个机啊。他说虽然有舍诺身及前丈受呢，他看不到，虽然说大乘法他闻不到啊，这不能怪佛啊，这你这个机不成熟啊，不能带你于高山显照。复以欲速见小，匆匆取证，又不知少听待遇方等。什么叫个欲速见小？二乘人在这个生老病死当中，在急于要解决这个问题所以释迦牟尼佛在乌行会上给他们转四谛法轮，能够了生死，他就接受了，他急急忙忙的赶快证小果，他不晓得这个是如佛的方便，你稍微等一等，就是到了方等会上，他就说大乘法了，你是不是等不及呀？急急证小乘果呢？这就是，若我等代说所因，他就不能等。在欧韩会上他就温小就正小了，你要少等到了方等会上他就温大乘法，他也不能够少停等待着方等薄弱的时候所以引咎自归虽然如此，仍然不知道所证的不是真实，不是真命，是吧？他自己不晓得，他自己以为我是真灭了，这不是，这无漏无漏，他还是有漏的无漏所幸即是菩萨道， 他走了三拜游学，啊，从开尘显实来看，那他是所行就是菩萨道，在他，所以不待说所因，既不解实，不解方便，虽以所说，即是不解全啊，没有全实的妙解，故无一喜。信受出说，故口喜。他一出说，最初跟他转世界法轮，他就接受了，没得什么说，没得口喜。啊，思维取证，啊，取证这个偏真涅槃，啊，原为如来常乐法身，所以没有神喜，没有这个三喜，嗯，啊。皆以细施，世称金德。啊，若我等代说所因，成就我若多罗三藐三菩提者，那么佛呢，必以大乘而度脱之。然我等不写方便，随意所说，初闻复说，就是在这个无汉会上，欲辩信受，他就取证了，证了效果了。就不能代说所因，所以这些个文字啊，《法华经》这个消这个文，初发心的人，哎，你都没学过教，这个说的就理解不了啊。所以这个，这个《法华经》呢，值得大家要。